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30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伟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要首先将视线转向北美。美国的通用汽车公司日前宣布呢，他们会在2019年前关闭全球的7家生产基地，这意味着可能会有近20,000人不得不放弃原来的工作。在加拿大安大略省一个叫做奥沙瓦的小镇，当地的居民呢对此举行了抗议活动，他们已经习惯了为通用工作，不知道未来该如何面对。那么通用此次裁员会不会波及中国市场呢？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来分析。另外，我们还要走进著名的俄罗斯莫斯科航空航天大学，来认识在那里求学的中国学子。好，欢迎走入环球三十分。首先，我们将视线转向美国与墨西哥边境的最大口岸圣伊西德罗口岸。这个口岸呢，位于美国加州圣迭戈和墨西哥边境城市蒂华纳之间。它不光是美墨边境最大口岸，也是整个西半球最繁忙的陆地口岸。来自美国总务管理局的数字显示，平均每天会有70,000辆汽车和20,000多名步行者从墨西哥一侧出发，由此口岸进入美国境内。它是美国工业服务业获取外来劳动力的重要途径。然而近几天来呢，数千名来自中美洲洪都拉斯、危地马拉和萨尔瓦多的民众陆续抵达了墨西哥的蒂华纳，准备前往美国寻求庇护。而美国政府多次表示呢，他们是不会轻易的让非法移民入境美国的。连日来，至少数百名中美洲移民不断地在蒂华纳举行每天的和平示威，呼唤口号呢，要求进入美国境内。美方执法人员甚至发射了催泪瓦斯，试图驱离正从这一侧逼近口岸的中美洲移民。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如果局势会进一步恶化的话，他甚至要不惜考虑关闭这个口岸。来听报道。 墨西哥外交部发表声明称，要求美方对此前使用非致命武器直接针对墨西哥领土的行为进行全面调查。特朗普则在同一天表示，墨西哥政府应该用一切方法将这些中美洲移民送回家，未来如有必要，美国可能会长期关闭两国边境。同时，特朗普还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呼吁国会通过兴建美墨边境墙的拨款。 And as far as trade is concerned, that's okay, because Mexico frankly has done very well with trade in the United States. So we would close it and we'll keep it closed if we're going to have a problem. We'll keep it closed for a long period of time. To close the border. Excuse me? What would cause you to close the border? Violence. If they do a charge, because with a closed border, it's very easy to stop. With an open border, it's not. 至少数百名中美洲移民在蒂华纳举行每日例行的和平示威，呼喊口号，我们不是罪犯，我们勤奋工作。示威队伍逼近圣伊西德罗口岸，墨西哥执法人员试图拦阻，双方对峙加剧，一些示威者开始冲向入境美国的通道。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在社交媒体发文解释说，一些中美洲移民当时朝美方执法人员扔东西，后者遂以催泪瓦斯还击。美方当天关闭圣伊西德罗口岸，切断出入美国的双向通道。美方发布建议，民众可经由其他口岸入境美国。当晚，圣伊西德罗口岸双向通道全部恢复正常运行。墨西哥政府表示，墨方考虑将其中部分人员驱逐出境。 解读人物足迹，揭示事件进程，关注环球三十分，了解世界得满分。环球三十分，环球三十分，环球三十分。 拥有雪佛兰、凯迪拉克、别克金越等著名品牌的全球汽车业巨头美国通用公司宣布呢，他们会在2019年底之前关闭全球的7家工厂。 同时会停止部分车型的生产，裁员 15%。 这个举动会使得全球通用雇员呢影响人口超过14000人。通用汽车表示，他们希望通过这些举措能够削减60亿美元的成本，来应对美国国内汽车市场的低迷和全球贸易减缓的影响。消息传来，在加拿大安大略省奥沙瓦的通用汽车生产基地呢，工人们十分的愤怒。他们表示，通用汽车在这里建厂已经60多年了，可以说呢是小镇的一个经济支柱，有近3000人在这里工作。如果一旦关闭，这么多工人何去何从呢？好，我们来听下面的报道。 通用汽车将关闭包括位于美国俄亥俄州、密歇根州和马里兰州，以及位于加拿大安大略省奥沙瓦的5个工厂和北美以外的2个工厂。消息一出，立即引起了加拿大各界震惊和工人们的抗议。代表通用汽车加拿大员工的工会主席当地时间27号与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会面，并称公司这样的决定很不尊重员工，工人们已经准备好了在工厂进行大规模行动。此前一天，通用汽车奥沙瓦组装厂的工人们聚集在厂区周围多个地点举行抗议活动，来往的车辆也用鸣笛的方式表示对工人们的支持。 So what's your next plan for yourself? I don't know. This came as a complete surprise to me. I heard it on the news. It was not the way you want to hear about losing your job. No, we're here fighting for our jobs. Okay. And if you lost our job, what that mean for you? Well, for me, I've been at GM for 37 years, so I'm 58 years old. There's not a lot of opportunities for a 58-year-old man. 据悉，奥沙瓦组装厂1953年投产，迄今已有65年的历史。若此工厂关闭后，将有大约2500名工人面临失业的困境。一名加拿大官员透露，特鲁多与特朗普27号就通用汽车关厂裁员进行了讨论，二人均对该公司表示失望。特朗普当天还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美国政府曾拯救了通用汽车，而得到的回报却是这样。白宫正考虑削减通用汽车的所有补贴，包括电动汽车补贴。目前，购买通用汽车和其他制造商出产电动汽车的消费者可获得高达7500美元的联邦税收抵扣。 刚才报道的是通用汽车宣布他们会在2019年底之前关闭全球7个生产基地，那么裁员的总人数呢可能会涉及14000人左右。通用汽车到底要往哪里转呢？该公司的 CEO 玛丽巴拉表示，尽管公司其实是利润丰厚，经济呢也很强劲，但是他希望现在就采取行动，让通用汽车能够在经济低迷时期仍保持盈利的能力，同时呢，让公司在电动汽车和自动驾驶领域进行更多的投资，进行业务的一个大转型。对于他们的这一宣布，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呢发表了一份愤怒的声明。他们表示，在经济衰退期间，通用汽车呢仍把利润放在首位，而不是优先考虑在以往的黑暗时间和通用一起为通用牺牲了个人利益的工薪家庭。这些决定是给美国人对他所做的援助的回忆打了一记耳光。那么介绍到这里，可能很多中国的公众更加关心的是，通用汽车会不会在中国也进行裁员呢？通用在中国销售最多的品牌是福特，目前呢，福特中国他们拒绝透露相关的消息，而福特的发言人表示，福特会到2019年的年中才会决定最终裁员是多少。业务最困难的地区呢，裁员人数肯定就会是最多的。而在2018年的上半年，福特在华销量是40万辆左右，同比下降了25%，也是福特2001年进入中国运营以来上半年的一个最大的降幅。那由此看来，福特此次震动波及中国的可能性也不小。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30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这里是环球30分，下面要把视线转向韩国。在华尔街经济学家们的眼中，依赖出口市场的韩国应该是全球经济走势的一个先行指标。 在11月初，韩国统计局公布的数字显示，韩国从今年9月份开始呢，工业产出比下降 8.4%， 创9年的最大降幅。这是继今年第三季度韩国 GDP 创下9年的增速新低之后，韩国经济传来的又一个不好的信号。此外，韩国统计局也发布了目前呢韩国的就业人口的一个情况。韩国今年的七月份就业人口比去年同期仅增加了5000人，增加值是2010年1月以来的最低人数，失业人数超过了103万人，失业率为 3.7%， 这又比去年上升了 0.3 个百分点。而2018年的5月，韩国呢就开始出现了自2016年以来首次的出口下滑。华尔街分析人士认为呢，这也意味着全球的经济增长和企业盈利都到了一个危险的边缘，对于全球市场来说是一个不妙的迹象。韩国财政部表示，今年呢很多的外部因素影响了韩国经济，韩国会采取各种措施减少经济的不确定性，但是他们相信呢，随着各种措施的得力，不会出现经济的收缩现象。韩国银行就表示，如果该国的经济状况继续表现不佳的话，那么韩国会继续上调基准利率。那么如何来看待眼下的韩国经济走势？韩国国际广播电台记者日前呢就采访了韩国的经济学家金晚中博士。 去年11月份以来，韩国央行连续第11个月保持基准利率不变，通胀压力是央行上调利率时考虑的主要因素之一。个人消费和投资的增加将加剧通胀压力，但韩国消费者价格指数今年仍保持在 1% 的区间，低于央行 2% 的目标。此外，由于不利的外部因素影响，经济指标恶化，包括美中之间的贸易战以及美国持续上调利率，这些因素导致新兴经济体的金融和财政的不确定性。在这种情况下，韩国央行可能会上调基准利率。 이런시점에서한국은행이기준금리인상시점을결정하기는쉽지않았던것으로판단되어지고요。 正如韩国韩亚金融经营研究所的金文忠博士的介绍，韩国央行冻结利率的决定受到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因素以及韩国经济数据恶化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加息可能会加剧经济衰退。 경기가둔화될경우에는일반적으로가계와기업의소득이줄어드는상황이라고할수가있겠는데 在经济放缓的情况下，家庭和企业收入减少，收入降低将加剧家庭财政恶化和破产风险，金融机构也将对这些家庭和公司收取更高的利率以规避信用风险。这种情况下，加息将打击消费者和投资者的情绪，家庭减少支出，公司将倾向于收紧资金流出而不是投资，这将大幅削弱增长势头。简而言之，在经济衰退期间，收紧货币政策可能导致经济衰退的恶化，产生副作用。这就是韩国央行通常在经济衰退时不上调基准利率的原因。 없기때문에가급적경기하강기에기준금리를인상하지는않습니다。 韩国经济出现放缓迹象，消费者价格指数徘徊在 1.6% 左右，低于韩国央行 2% 的目标通胀率，就业情况低迷也导致银行维持利率保持不变。韩国银行预计2018年月均将创造9万个新的工作岗位，这个数字只是7月份公布数字的一半，预计明年月均新增就业岗位仍将保持在10万左右水平。在当前情况下，加息将抑制消费，而长期的经济衰退将进一步恶化就业状态。这些担忧不仅反映在央行决定冻结利率的决定，同时央行还下调了经济增长预期。 한국은행은금년성장률전망을 2.9% 에서 2.7% 로하향조정했습니다。 在经济增长势头大幅减弱的背景下，韩国央行将2018年韩国经济增长预期从 2.9% 下调至 2.7%。由于全球保护贸易主义加剧，出口环境恶化，韩国建筑业受到政府强有力房地产法规的冲击，未来几年半导体需求将会大幅减少，基础设施投资也可能放缓，第二季度经济数据低于预期，因此韩国央行将韩国经济增长预期下调了 0.2 个百分点。此外，韩国银行可能会再次下调明年韩国经济增长预期， 韩国对中国的出口可能面临挫折，这是一个令人担忧的局面，因为韩国经济严重依赖对中国的出口。 수출환경이악화될수밖에없다라는부분이상당히좀우려스러운부분이라고할수가있겠습니다 今年早些时候，韩国央行预测韩国经济今年将增长 3%， 但在7月份它将增长预期下调至 2.9%， 仅三个月后，韩国银行再次将其下调至 2.7%， 这低于市场预期的 2.8%， 是自2012年欧洲债务危机导致出口下降以来韩国最低的经济增长率。韩国银行还将其2019年的经济增长预期调低至 2.7%， 比7月份的预测值低了 0.1%， 这导致明年对韩国经济的负面展望正在深化。然而韩国银行不能永远保持基准利率不变。 연준의그향후금리인상경로를전망하는그점도표를보면요연준은 美联储将在今年12月份再次上调其基准利率，并在明年再加息三次。另一方面，韩国已经连续11个月冻结了基准利率，导致韩美利差增加到 0.75%，未来利差可能达到1%，甚至更高，引发外国资本从韩国流出的担忧。但利差并不是外国投资者考虑的唯一因素，他们还研究外汇市场的稳定性、外汇储备和各种其他因素，所以未来不会有大量外国投资从韩国流出。尽管如此，2019年韩国经济增长预期并不乐观。在美联储加息的情况下，韩国银行无法继续冻结其基准利率。 금리를인상하는과정에서하나는기준금리를동결할수만은없을걸로판단되어지고요 今年美联储在3月、6月和9月上调了基准利率，韩国和美国之间的利差扩大到 0.75%，美国12月再次加息可能会使利差扩大至1%。如果韩国央行在调整利率方面跟不上美国的步伐，这可能引发外国资本流出韩国金融市场的担忧。韩国金融和房地产市场的不确定性给韩国央行带来了更大的加息压力。事实上，韩国银行七人金融货币委员会的两名成员强调了加息的必要性。未来韩国银行有望在11月份的货币政策会议上上调利率，我们将密切关注韩国央行下个月将做出的决定。加息将对韩国未来经济走向产生深远影响。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30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这里是环球30分，接下来我们要带您走进一个和中国有着特殊渊源的俄罗斯大学——莫斯科航空航天大学。这所大学已经有近90年的历史了，全球众多的航天科学家都曾经在此学习过。从上个世纪的30年代开始，中国就不断地选批学生专家在这里留学和工作。1999年11月，中国首次发射的神舟号宇宙飞船的航空航天专家就在这里留学过。进入新的世纪，莫斯科航空航天大学和中国的航空航天领域展开了更多的合作，不少中国学生在这里留下了勤奋求学的身影。下面我们就要认识其中几位，我们来听来自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的报道。 现如今，莫斯科航空航天大学每年都会迎来新的中国留学生。2018年，莫航的中国留学生在整个学校的外国留学生中占比也是最高的。莫航外办主任奥里加·米哈伊洛夫娜在接受俄罗斯卫星通讯社记者采访时表示，截至2018年，莫航的在读中国留学生有207名，其中2018年新生138人。中国留学生人数在外国留学生中占20%。在俄罗斯理工类学校当中，莫航的中国留学生人数可以说是不少了。莫航的中国留学生会主席黄立尚同学和中国留学生赵莫涵同学也接受了采访，他们向记者介绍了自己在莫航学习生活的真实体验。黄立尚是莫航中国留学生会主席，在谈到为什么今年莫航的中国留学生人数比往年都多的原因时，他个人认为有两个原因。首先是中俄两国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友好，第二个原因就是俄罗斯的军事力量非常先进。那么 来俄罗斯留学就应该学习这方面的知识，而且墨航在航空航天类大学中也是非常优秀的大学。黄立尚来到墨航之后，选择的专业是飞机控制与电子机器自动化。经过在墨航的学习、上课以及与老师同学的交流，他向记者介绍说， 在莫斯科航空学院学习的这些年呢，就是经过了预科还有本科的学习，我对俄罗斯的老师呢，就是说对于我们学校的老师呢，还是非常喜欢的。比如说我的预科老师吧，我在他的身上呢，发现了就像母性的那种慈爱的光辉，就这种形象。他会把你，就是说你一个语法不懂，你去问他的时候，他会不停地重复，不停地让你听懂。这对老师呢，我还是非常喜欢的。但是说到对俄罗斯的教学方式呢，怎么说呢？它有其就像一把双刃剑，它有好处也有坏处。因为在我们的学校呢，它的上课呢是没有书的，就是说全凭老师的讲义在讲。你要记下这个他所说的一些讲课东西、课堂笔记。但是呢，这无形之中，因为我们的语言本来就不好，如果这无形之中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困难问题。但是呢，这就是好的一处呢，就是说让我们的学生呢要上课认真听讲，督促我们，不像在国内说是我今天这节课不听，我在期末的时候呢翻开书本去找就可以了。但是墨航的有一种独特的教学方式，就是说我非常的喜欢，就是说你如果把俄语学好，在老师上课过程中，你注意听讲的过程中，你会得到很多的知识。因为老师在上课的时候呢，他会亲身的经历的一些事情，比如说我们所有的老师呢，就是老的教授级别的这些老师呢，他都是从曾经就是说在这些研究院啊，或者说这些飞机上啊，真实的飞机上进行过研究的，或者说精细的拆装过一些飞机的，这样呢，他就会在过程中以这些实例来给你讲。如果说你能够听懂他所讲的，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 黄立尚不仅在学校学习非常努力，学习之余，作为学生会主席的他，还积极帮助新生们解决很多问题。完成学业之后，他也表示会落叶归根，希望用自己在俄罗斯所学习到的先进技术报效祖国。周墨涵同学在墨航读研究生一年级，在谈到为什么会选择来墨航上学时，他解释说， 我的专业是那个火箭系统与宇航学。我为什么来俄罗斯这边读这个专业呢？说起来其实比较有渊源了，因为我本科的时候是在哈尔滨工业大学，然后我们本科是5年制的，本科专业是俄语和飞行器设计与工程双学位。中间呢，在2015年到2018年，我是来到俄罗斯萨马拉航空航天大学，那在这边交换了三年，联合培养了3年，然后就是今年夏天刚从那边毕业。然后研究生的话，我想继续读，然后又不太想回国内，因为这边既有语言环境，又有那个又能学到专业知识，我想这样是比较好的，所以我就选择继续在这边就读，就选择了莫斯科航空学院这个学校。 因为他在国内有过俄语语言基础，所以在俄罗斯经过半年的时间，就基本适应这里的学习节奏和平时的生活了。在学习过程中，他也谈到，因为国内关于航空航天这方面的学习教材很多，也是翻译俄罗斯的教材，所以在他掌握了专业词汇之后，学习起来不会特别吃力。但是俄罗斯的教学就是给学生更多的时间自己去研究，所以他认为在俄罗斯学习要凭借自觉的学习态度才可以取得更好的成绩。他说，至于未来的打算，其实我选这个专业的时候并没有太多考虑过这个问题，因为我选这个专业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我喜欢学这个东西。我的很多本科同学基本上也都是在俄罗斯接着读研究生的，好多都转了专业，他们会选择偏向控制、航空之类的专业，但是我没有考虑这个问题，我就是喜欢学这个，所以就继续选择这个专业学习。工作上我最希望既能够用上俄语，又能够用到自己的专业知识，这是最合适的工作，也是最理想的工作。航天方面，咱们国家更是人才济济，缺少的就是既懂俄语又懂专业知识的复合型人才，这是我觉得国内比较缺乏的。因为现在国内和俄罗斯好多合作项目都是需要这方面人才的，

It's 9 a.m. Beijing time.